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正语录，原著净空法师，记录刘成虎居士三宝弟子，播音周锦彪、李俊文、潘德南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正宗学会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睇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并依戒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不疑。 净语录，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事理，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重要多的。时间上 他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 空间上 他讲我们眼前的生活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， 所以他是教学，是教育，不是宗教礼，它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。什么叫做皈依呢？ 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 我们从九怨劫以来在六道里头流转轮回，实在是无依无靠，这个是非常的可怜的。 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。 从现在起我们要觉而不迷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觉悟，绝不能迷惑的。觉而不迷只是真正的皈依。 法者正也，法就是正知正见， 对于宇宙人生的睇法、想法完全与事实相符合，那就是 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见解， 在佛经里面称为正知正见，或者是佛知佛见。增者正也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凡夫根尘相接都会被外境污染，接触到顺自己的意思的就起了贪心， 贪就是染污， 不信自己意思的 就起了亲慧心，被亲慧染污。 佛跟我们说，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的，我们要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依自己的清净心，这样才是皈依僧。三皈依总结起来说，皈依法就是 觉而不迷， 皈依法就是 正而不邪， 皈依僧就是 静而不染。 佛同我哋讲宇宙人生嘅真相，我哋嘅生命唔系呢一生，唔系呢一世，而系生生世世继续不断嘅。呢、这个就系所谓嘅轮回啦。 轮回系宇宙之间事实嘅真相， 因为呢个唔系我哋肉眼所能够见得到嘅，所以好多好多人对呢个问题存疑。嗱，存疑系决定正确嘅。 儒同佛都主张存疑，所以小疑就有小误，大疑就有大误。 但系不能够否定事实真相，因为你冇见到嘛，你亦不能够肯定啊嘛。 肯定与否定都是武断，都是不正确的见解。 必须要将事情搞清楚，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我们相信他有，或者相信他没有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这个是求学问应当有的态度。这个事实真相必须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可以见得到的。因此不单只是佛，在印度很多很多宗教之中，因为印度的宗教好似印度教、婆罗门教、儒家思论，佢哋都修禅定，往往都有好高嘅禅定功夫嘅。嗱，在我哋中国，儒家亦修定，道家亦修定，所以呢一啲事实真相，唔单止系佛说啦，在佢哋有时候亦亲眼睇到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嘅。 所以六道轮回之说，喺释迦牟尼佛仲未出现喺呢一个世间之前，印度宗教之中就非常流行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因果是通三世的，就是有过去世、有现在世、有未来世。因此我们不单止起心动念，一切的造作 要为社会负责任，要为历史负责任，更应该为自己来生负责任。 明白这个事实了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自然就谨慎了。这个是佛教导我们修富贵求长寿的一个最正确的理念了。我们细心的思维去体会，觉得他所讲的是有道理，我们就应该认真努力去实行。利益好处决定是自己所得到的。 佛话俾我哋知， 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。 所谓因缘生万法，因缘攞而家嘅说话嚟讲，就系种种嘅条件。 好多好多条件当中，最重要嘅条件，我哋就称佢为因。 次要嘅种种条件，我哋称佢为缘。 譬如植物啦，种子系因，因为生长植物嘅种子与生长出嚟嘅植物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种子以外，它必须有土壤、有水分、有阳光、有肥料，这些这么多的条件就是缘。因缘具足，它才能够生长，才能够开花结果的嘛。所以单单有因而没有缘就不会结果的了。所以佛跟我们说， 因是不能够改变的。譬如说瓜的种子决定不会结成豆，而豆的种子决定不会长成瓜，这个是种子因，不能够改变。 换句话说，善因与恶因是不能够抵消的，不能够代替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不必谈过去，这一生当中我们做作了很多的好事，这个是善因。我们亦有很多的错误，这个是恶因。善恶既然不能够抵消，将来果报我们想要吹吉避凶，我们不愿意受不好的果报，那怎么办呢？佛教导我们从缘上下手。譬如说， 我们有瓜的种子，亦有豆的种子，我们现在想要瓜，不想要豆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就将瓜的这个种子，我们给它加上缘，而豆的种子我们不要，我们将它所有的缘都断掉。 譬如将豆装在玻璃杯上，等它没有土壤，不给肥料它， 唔俾水分佢，佢决定就唔会生长啦。嗱，我哋希望将来得到瓜嘅呢个成就，我哋将瓜好好嘅栽培，使佢种种条件都具足，佢就会生长出嚟啦。呢、这个就是佛法里面称之为缘生论啦。所以佛法非常重视缘噃。我哋过去世做咗好多罪业，明白呢个道理啦。从今之后咧，我哋唔再做恶啦，咁就将恶缘断掉啦。咁恶嘅果报亦可以避免啦。一切种子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智慧。佛说这个智慧是真的，而且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求得来的。 执着是烦恼障，妄想是所知障。 佛说了，一切众生智慧德能本来如是，但是目前我们的能力智慧都丧失了。佛又说，丧失并非是真的失去，而是暂时的迷失，因为智慧是自己本来有的嘛，当然可以恢复啦。其迷失的原因呢，花严经云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德，就是因为有妄想有执着， 妄想变成所知障，执着演变成烦恼障。 这个是佛讲的两大障碍了，障碍了我们的智慧本能。世间人没有一个是不想求富贵的，无论是过去的人或者是现代的人，中国人外国人心里面所求的总是富贵长寿，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求法。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， 富贵长寿是属于果报， 有果一定有因，不从因上修又哪会得到果报呢？ 财富是果报，是财布施的果报， 今生得大富贵的人 是他前生多修财布施所得来的果报， 今生聪明智慧 是前生修法布施所获得的果报， 今生健康长寿 是过去生中修无畏布施的果报。 我哋凡夫嘅肉眼睇唔见嘅事与物太多啦，唔能够因为冇睇见就否定佢嘅存在。 佛菩萨训诫我哋不妄语，不妄语系学佛起码嘅五戒之一。佛菩萨仲能够打妄语咩？ 所以咧，我哋要依圣贤量相信佛所讲嘅经典。我哋只能够睇到六道中嘅人道与畜生道，其余天、修罗、地狱、鬼道都睇唔见嘅，睇唔见唔可以话摸嘅。依圣贤量，我哋知道仲有四道。一切经典是佛证得的诸法实相，是用言语流露出来的。 众生的言语是由情色内生出来的，是由分别心生出来的。世间一切典籍都是由情色中生出来的。如果以自学方法研究佛经，永远都得不到利益。 因此，研究佛法呢，要以无分别智去研究了。今生的富贵人是前生修来的，如果今生不乐善好施，福报享尽，来生就要受苦的了。穷人造业的机会少， 富人造业的机会多，富人日日上餐馆图享受，杀生就必然多，因此富人死后堕落三恶道的机会就多了。 修福的时候如果全心贪图福报就不清净，结果只能够得到人天福报，这一种修福叫做三世愿。 例如前生修人天福报，今生享受人天福报，福报享尽，到第三世必受苦报。所以我们修福报要回向作为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，不要求人天福报。修行人世间事尽量少离，佛门中事亦都少离，不要有是非人我，要一心念佛，得闲的时候就看下经，与佛菩萨交往谈天，那不是更加好吗？念佛就是止观，止一切境界都要放下，释一切妄念就是定。观是帮助止，观一个法门， 持六字洪名，清清楚楚就是止观，就是静虑，就是参禅。 初学要有一个清静的地方，不被外界环境所牵走。寂静是大定之前方便，无论修哪一门，心地清静只是最紧要的。若果六根攀缘六尘，决定得不到清静，必须以自诚心来修行才得。自诚才能够同佛菩萨感应。 学佛多年，烦恼不断，功夫不见增长，是对于佛法恭敬心不够。 恭敬者不是只是烧香叩头，心地一尘不染，咁先就系恭敬。心里面有杂念就唔恭敬啦。顾得求乜嘢得乜嘢，就系恭敬。恭敬能起感应道交。攀缘是一切苦的根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，求人苦恼就来了。学佛的人有一份度量就够了，要想成就就必须舍弃一切。善恶种子不失坏，有恶种子应该尽量去持戒，不要让它增长。如果求人天福报，恶的种子愈缘就起现行了，要到转识成智的时候，善恶种子才能够消灭的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善恶种子就不起现行。 佛开示净土法门，对于众生的恩德可以讲得是自高自大，无量无边的。求财要积德，生活享受从布施而来，前生不布施今生就冇福了。如果只是修布施，来生可享人天福报。 现在有多少富贵的人， 今生只是贪图享受不修福，来生一定堕恶道。 不懂福报，修人天福报亦不容易。 不修五戒十善，可能来生到鬼道或者是畜生道中。 六道中之前五道都是修福。福田一定要由三宝方面去种的，末法时期种福田较为困难。摩子摩孙现出家人相，混在三宝之中。 众生以摩当作佛子，时常走入邪道， 所以在末法时代要多读大乘经典，开智慧才能够分别邪正的。众生最大的毛病呢，就是执着了。佛说种种法，无非都是想破众生的执着啫。破执着必须放下，只要有坚定心，最多三年呢就可以到花藏世界了。真的想要去呢，就一心念佛。高僧转宗念三年往生的人好多，离根的一日就能够成就了，顿根的呢七日亦都可以成就。但是呢必须要一心不乱，经常不会呃我们的，我们不能去就是心放不下了。 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到华藏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，我们的娑婆世界亦都在第十三层。 我们的世界是众生业力所染，众苦充满。佛的世界呢是佛的功德所成，佛的世界是我们的老家。这个家这么好，我们还不肯回去，要流浪在外，那就真是愚痴了。一切冤家对头，我们不可以恨他，他是来成就我们忍辱道的。 对于天然灾害要忍受，对于自己的清苦生活要忍耐， 切不可以怨天尤人，要知万法皆空，对事理因果都能了解了，那就叫做无生法忍。凡夫的知见是外见，有外见就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了。你跟他好，来生就跟他成眷属。所以学佛最紧要的就是开智慧，有了智慧才可以断爱的。 学佛几十年以为自己不错，一读大经大论觉得自己非常可怜。大经大论是学佛的根基， 十德放牛到国清寺门前，被寺中僧众干预。十德就指住啲牛话： 呢啲牛都系从前寺中嘅法师。 于是一一呼鸣，牛只咧即一一应声而出啦。学佛的人有些想要消除罪障，有些想要修定功，有些想要念佛求往生，无非都是为了自己求解脱，而没有救度一切众生的心。 如果真的能够如四宏誓愿的发心，才可以与毗卢遮那佛相应，要有广大心量才可以与一乘原教相应。 花严是主经，其余都是眷属经，所以有五成的说法，有84000法门的修法，真实法是一成圆教。历代祖师认定花严经是圆教大法。人生有八苦，遭遇最悲惨的环境，如果能够一生受尽就解脱了，亦都不算苦。地狱之苦更甚，如果真的落了地狱了，经过很长的时间将它受完就得到解脱了，亦都算是有期限，并不是太可怕。 最可怕的是轮回之苦，不会完，永无止境。 起或造业受报，六道轮回头出头没，咁只係真正可怕嘅苦啊。生活环境发现种种不顺心嘅时候，只能够发勇猛精进心，希望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往生净土。那对修行人来讲亦是一种增上缘。 如果环境好，有财力，就可以做功德，行布施，救济人，护持佛法。 因此无论环境好与坏，都是学佛的增上缘。我们想要报父母恩，亦要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个时候就有天眼通，可以看到过去父母现在在哪一道中，再去救度他们。不生极乐世界呢，就没办法了。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，他的地位可以跟大菩萨相比，一刹那境游行无量世界。 所以现在要死心塌地地老实念佛了，不但只世缘要放下，佛法的缘亦都要放下。其他的经典不要读了，要专修净土。历代祖师都是这么说的。宾主要分清，念佛是主行。若然就六道轮回上讲，无名是最重，有无名就起惑了，起惑便生我执，有我执便生爱取有，这个是生死根本。要学佛，这两个冤家无名和爱呢，就必须要克服， 断无名，断爱取，否则不能够出三界，不能够生西方。 慈悲不含有爱在内的，慈悲是由本性生出来的，换句话说是由纯理智生出来的，而爱是由感情里面发出来的。佛是无怨大慈，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大慈，情爱不断，生死不了。 佛可以使人了生死，出六道轮回，这个是最大的利益了。而一般人还有不愿意学佛的，这个是什么缘故呢？有很多道德高尚、学问造诣相当深的人就是不肯学佛，这种人自以为见解比佛还要高明，对佛所说的法呢还有想批评检讨的地方，这种就叫做世智辩聪，为人生百难之一，实在是最可怜的人了。修行人遇到任何境界现前都不要执着，执着就会如魔掌了。例如打佛七，有人很精进，见到佛像发光，闻到异香，这个是极粗的境界，如果真的遇到呢，实在是没有必要讲出来的。 念佛念得好，三圣传来，不必动心，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亦都不必欢喜。 心中一动欢喜心就不清净了，什么境界现前不要理他，那你的功夫又进一步了，一沾染就是魔了。天人享福快乐，歌舞升平，不乐于修道。 三恶道太苦，无暇修行。 人间苦多乐少，最易起修，容易解脱。 今生如果不能够成就，实在是辜负了自己。 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们修净土法门是照佛之为粉，修其他法不易成就。多欲是修道人的大障碍，生活方式越简单就越好了。佛说修道之人只接受四事供养，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药，除此之外其他都不需要了。 众生为了培福要供养法师金钱财物，亦都不能够拒绝，接受之后应该作为庄严道场、救济贫苦、赈灾以及其他利益有情之举。 人要知足，知足者苦，小欲知足是修道的前方便。修行人遇到魔障就是因为有贪心了，小欲知足心才能定下来嘛，心如果不正如何能得定呢？世间人前世行善，只闻得阿弥陀佛名号，是多生多劫来的善根。那目前人类有40亿，有几多人能闻到佛法？闻法之中又有几多人闻到净土法门？其有能闻而起修者更是少之又少了。 我们今日能有机缘闻到净土法门，闻而起修，应当为自己心智庆幸。 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若不于今生脱此身，更待何时呢？我们发菩提心，应当选择一位大菩萨作为我们的导师。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世智、地藏，任何一位都好，就以他作为我们的模范，念念中 向他学习，将自己的心与行照菩萨的心与行一样。 他在等觉，我们在初发心，举心动念都要向他学。经典就是学习的教科书。 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一门修成，其余门门皆通。如果不选择一位作榜样，那就茫茫大海无所适从的了。《金刚经》只说一个布施，布书就是写了，将德的心写掉，写掉之后才能够恢复本来面目的。布施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，一切佛菩萨的正行。 古德讲五欲六尘写不掉，就离不开欲界，当然不能够生色界天，因为色界天没有五欲六尘，不写掉世间法就不能够得到佛法。到最高的境界，连佛都要舍掉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 行与解相辅相成，必须行解相应。舍这个字千祈不要看轻，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教人放下，若果能够看得破放得下，佛亦无话可说。舍诸世间法，只能生到如来家。对五欲六尘仲贪恋不舍，就是仲未有发菩提心了。 大乘佛法是对世间一尘不染， 迷的时候就是世间法， 悟了之后就是佛法。 离世觅菩提，犹如觅兔角。 佛法就是对于一切世间万法不起分别心，一举一动样样如法，而不起分别。世间人拜佛，他的目的不过是求名利、求福位，但是求了几年毫无效果，反而境遇如见，就以为佛菩萨不灵，就灰心放弃学佛。这个实在是最可怜的人。 要知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了生死是世间最大的事，这些都可以求而得之，何况是其他的呢？ 真的能够发大心，与佛菩萨之心愿相合，自然蒙佛加披，有愿必成。参禅完全是靠自力的，不开悟就没有成就了。一生不开悟者甚多的，悟是理上悟，悟了之后还要修，理可顿悟，事需渐修，修是修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。 念佛就不同了，念佛可以大业往生，乃是方便中之方便。 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障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念佛成就，现在是末法时期，以念佛法门最为契机。若果是违反佛的训示，恐怕是徒劳无功了。凡夫对于身体太重视了，唯恐委屈了他，恐怕累着他，不能精进的原因 就喺呢度。 古大德念佛念到筋疲力尽，仲要念落去，身体毁灭都可以，佛号绝对唔能够间断，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。 如果稍微顾惜自己嘅身体，仲要多活几年，佛号就念唔落去啦。稍微存有一啲咁嘅思想，就去唔到极乐世界噶啦。 有人问 佛法咁好，有咩方便嘅法门可以好快得到成就呢？ 祖师开示话： 看得破，放得下， 只系呢六个字， 必须先从布施下手。要舍，不舍娑婆世界之苦，如何能生极乐世界？ 研究教理开智慧好有限，必须由行持上开智慧。 小乘由戒定开智慧。戒是舍恶业，定是舍散乱。 佛法无一而非舍，布施舍贪，忍辱舍亲，波野舍愚痴。 六道布施列为第一，十道即是六道加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布施复为第一。四摄法布施亦是第一。 真正有道之人都好清贫，居住山洞，心中自在。 古人云： 道不远人，人自远之。 求功名富贵用了好多心机，人家比不比呢还是问题，而修道是自己的事，操之在我，不必外求，比求功名富贵更加容易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？经云： 柔和忍辱，无有穷尽。 一念亲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能忍一分，便有一分成就。 遇到一切苦难侮辱，正是消灭自己业障嘅好机缘。天下冇唔能够忍嘅事情。 中国人讲气节，所谓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古人翻译经典就用辱呢一个字系有心意嘅。辱都可以忍，何况系其他呢？ 古德教学时常用种种嘅方法测验学人有冇忍耐之心。 六祖到五祖门庭求教，乃令随众作舞，在堆方中米，经过八个几月。假如六祖系冇忍耐心嘅，咁岂不是六祖就离去？有念即不正啦，无念方为正念。无念唔容易做到嘅，而一念止万念。 修净土法门，以心安住在佛号上，久而久之，即得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，即系定。 是一心与离一心各有千差万别，定力之差别好多嘅。六道中将禅定放在第五。亦有心意，唔到呢个时候心放不下了。精进在前，精进是将各种法门都学过了，然后才可以放下心的。佛经不是通通都讲成佛之道的，佛是应机说法的。有一类众生不想成佛，不想行菩萨道的，因为太长远太艰苦了，只求自己了生脱死， 所以佛对他讲小成佛。 又有一类众生只求人天享受， 佛就讲人天道。 因此佛经中有了义经和不了义经， 原因就喺呢度啦。菩萨修六道万行，利益一切有情，心中是没有自己的， 事事要做但不着相，看起来似乎很难，其实比世间法的求名求利还要容易得多。 世间名利用尽心思未必能求得到，行菩萨道心中一尘不染，五欲丝毫不贪沾，连功德都不着，是行之在我，讲道做到，自己能够控制嘛。即心是佛，何必持名念佛呢？这个是学佛人的邪知邪见。所谓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是你不可以执理费事。 众生迷惑颠倒，不攀缘佛就攀缘六道，念头是刹那不停的，与其攀缘俗念，倒不如攀缘正念。 烦恼未断，生死未了，好想成佛，念佛就是成佛的增上缘，我们又怎可以轻视持名念佛法门呢？烦恼皆由贪嗔痴而来，不离贪嗔痴，圣道尚无分。贪分为五类： 一、内贪， 对于自己身体起种种的欲望，希望身体健康长寿，精神饱满，对身体过分爱惜，不知道身是一部机器，如果不舍得用，养尊处优，过了若干年后仍然会坏的，我们必须使其发挥最高的效能，作为我们修道的工具，感至有成就的。 二、淫欲， 经中列为根本戒之一，想了生死，成无上道，必须断淫欲，如果不断，修得再好亦只能够生六欲天之他化自在天，仲是在轮回的。 三、境界欲，追求精神物质上的享受。四、对五欲六尘的贪爱， 六根贪六尘，食讲究色香味等等。 五、身见我执， 以上五种呢，哪一种都不容易断的，不断即不能离开欲界，如果能少欲知足，身心就能自在了。人道无求品自高嘛。往生极乐世界是活着的时候去的，不是死了之后去的，死了之后就不能作主了，现前不能开智慧，日后即不能往生，那学佛是白学，你说几冤枉呢？ 过去人能够往生，主要是世俗之事放得下，一切都不操心，事情来了就办，办完就了，过去不想，未来亦都不去想。 修净土用这种心情去修，一句又一句的好处，以这种方法去劝化他人，送他成佛，将来他还要度好多众生。佛法太难了，学小乘亦要先做到无我，谈何容易呢？要想成佛，就要经过 三大亚僧奇劫。假设佛不说净土法门，我们对于佛法只有徒生仰慕之心，不过种下善根是这样的，很难达到究竟的目的。 佛大慈悲开示净土法门，可以大热往生，当生就能够成就。但是不可以误解，以为造业的人念佛都可以往生。 祖师说， 随缘消旧业，切莫造新殃， 是指学佛之后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不可以再造新业了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平常只是以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念在心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境界现前，就以一句圣号来对付。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都不要思量，老老实实守住一句阿弥陀佛名号。这句圣号与一切法都不相应，自然与六道都不相应，因此可脱离六道，超出轮回。每一位众生从无始以来住于生死，受尽苦恼，轮回世间，是可耻的事。修行固然是苦事，而苦尽甘来并不是做不到的。如果做不到，佛就不说了。 有信有解，必可以往生。上根利智之人，一日就能够往生；最钝的人，七日亦都能够往生。千祈不可以睇轻自己。 无量劫以来，在生死轮回受苦，比菩萨修六道万行之苦大得多。修行之苦有限度，六道轮回是无限度的。学佛吃苦，吃了之后有好处，而生死轮回之苦是白受的。能忍是一切事业成功之根本，能忍只能精进，念佛精进，参禅精进，世间事业同样要精进，不过结果就不同。 有人对打麻雀精进，将来只有往三途方面去，实在可惜。 古来大德没一个是不拎一日当十日用的，人生光阴有限，若不精进，习气就很难断了。正念即是禅定，又叫做三昧，亦叫做正定。直而常照，照而常直。 正是直，累是照，心无散乱即得正定，心不随境界转就是禅定。这个并非容易的事，学佛如果想有成就，除了这样就没有其他的方法。 净土法门三根普披，利顿全修，方便之方便，但是离开禅定仲系唔得嘅。一心不乱为净土法门之最重要条件，不得一心即不能成就。光阴太可贵了，不要以为我现在年岁还不算太大，将来环境许可再好好念佛。虽知道世间事与我了生死毫不相干， 自己要认真去做，一日当十日用，一年当十年用，时间不多，世间名闻利养只有害处并无好处。 修正业念佛、诵经、拜佛都是必须的，读经求解， 拜佛求忏悔，消业障，念佛求一心，只要正念成就，智慧就开了。